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不过这个家庭里的成员确实是误打误撞组成的。 由成龙和彭昱畅主演，以家为主轴，电影讲述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房东将租客误认为儿子。 他们是谁？ 他们， 我是领导。 其余的租客与房屋中介对房东也是照顾有加。虽然房东的记忆力逐渐衰退，但这个临时家庭对他的好，他始终铭记于心。 老婆把我的衣服、钱包、身份证全扔了。 没事，都是身外之物。 你是我的屋子吗？ 怎么跟你老舅说话的？ 时间久了，家庭成员们起初怀着的心思与秘密开始浮出水面。难道这一段时间如同家人般的相爱都是假的吗？上到狗选的 MI 参加游戏，赢取两张过家家首映礼邀请柬。 详情条规浏览狗选的 MI 过家家，1月8号全马温馨上映。 狗选 Be Your On Track。